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晚膳时分，阿弥过来伺候端木翠进膳，白日里他也略微听到点风声，但是在场的兵卫一个赛一个的沉默寡言，尤其是那几个跑得像水里捞出来的，问他们更是口风丝毫不露。没办法，只得小心翼翼在端木翠这里旁敲侧击。 姑娘， 阿弥咬嘴唇，盛好的汤碗捧在手上就是不递过去。 我听说展昭他走了。 嗯， 姑娘放他出去查于副统的案子吗？ 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端木翠面色一沉，饭也不吃了，筷子啪一声拍在案几上，正待开口。 什么人？ 有刺客！ 嘈杂声中，一声重物坠地的闷响，端木翠脸色微变，急步先连出帐。阿弥知道不对，手按坡刀紧随其后。帐前的场地中央，十几个守卫团团围坐一圈，手中几个钱纸，尖刃全部对准场中央的两人。说是两人有些失之偏颇，因为其中一人五花大绑，口中塞布，眉目可憎，呜呜有声，头脸尽是血污，正是高伯简旗下的仆夜长程启。至于另一人嘛，夜夜烈风，袍翻青蓝，薄唇紧抿，星目如炬。端木翠面上冷冷，心底却有笑意淡淡化开。 展昭他居然又回来了。 关于于都副统的命案，还请端木将军会同高伯简将军联审此人。 展昭的声音不大，沉静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力度，字字分明。夜色之中，他的目光清明而又深邃，穿透稀薄夜雾，与端木翠的目光相迎，一触即逝。端木翠眼睫微垂，低声吩咐阿弥：“ 请高将军。” 阿弥去至高伯简营，只说端木将军有请，并未露太多口风。高伯简怕不是以为端木翠要请他吃饭，红光满面，兴奋非常，一路上跟阿弥问长问短，极是殷切。秋山先生摇着羽毛扇跟在后面，身为智囊，他不像高伯简那样盲目乐观，思前想后，总觉得端木翠这有请来得蹊跷，但是具体蹊跷在哪儿，他又说不出。高伯简直待进了主帐，才觉得情势不对。但见两边几位伶俐，端木翠坐在高启的主案之后，知疑低手，面色漠然。听到步声渐近，明知是高伯简他们到了，竟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。高伯简正要开口，秋山先生忽地用手碰了碰他的手肘，嘴巴向案前跪地之人努了努。 这跪着的人， 高伯简看着眼熟，一时间想不起名姓，但看身上的装束便知是自己赢下的。高伯简心中打了个突， 这好端端的把我请过来，帐中还跪了个我旗下的属位。 如此想时，又朝边上跪着的另一人看了几眼，见那人至多十三四岁，蓬头垢面，是个破衣烂衫的少年。阿弥快步行至端木翠身边，低声道：“ 姑娘，高将军到了，这边开什么？”“ 不，等展昭回来。” 阿弥一愣，这才察觉展昭并不在帐中，心下好生奇怪。 咦，展昭不是将程启都带回来了吗？又出去做甚？ 一时也不好多问，只得应声退开，请高伯简恕座。高伯简在秋山先生的一再提示之下，终于想起那下跪之人是营下的仆夜长程启，一时间如坐针毡，心想着： 程启那日说他知道于副统的头在哪儿，还引人去找， 按说是立功了，怎么会受缚帐前？莫非是谎报的消息？了不得了不得，这可丢大脸了，这得罪了端木将军，以后还如何在丞相面前露脸呢？ 前途攸关，愁上眉梢，内心正长吁短叹，忽觉帐帘一挑，抬眼看时，一个眉目清朗的蓝衣男子正大步进来，因着他装束少见，高伯简不由多看了两眼。展昭径自走到案前帐余处，对着端木翠略一点头。端木翠会意，微微颔首，淡淡道：“ 应你所求，我已将高伯简将军请到帐下。你直指程启与余都的死有关，各种理由说来听听。” 展昭微微一笑，伸手指向那跪地的邋遢少年。 这少年名唤启泽，是齐木家的下仆。 雨碧转身看向启泽，温和道：“ 启泽，你将那晚发生的事情细细从头讲过。” 启泽既惊又怕，哆哆嗦嗦将那一晚发生之事一一述来，如何进入齐木一罗的房间装睡，如何被人兜头装进麻袋带走，途中如何遭人喝问，展昭如何救助，如何得脱，说的虽非十分明了，倒是详细非常。至于那途中喝问之人，细问其相貌，便知是余都。数毕，高伯简尚不知所以，只以为是属下肆行掳掠，犯了姜子牙的忌讳，一时额上发汗，正要开口圆上两句，就听端木翠沉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余都只是受伤，根本还没有死？”启泽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余都是谁？正茫然间，听到展昭的声音：“ 正是。”“ 那然后呢？”“这还不足以证明你没有杀死余都。” 展昭似乎已料到端木翠会有此问，不慌不忙，淡淡一笑：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或许让程启来讲会更好一些。” 说话间上前一步，伸手扯下他口中腮布。程启先前口不能言，身子抖得直如筛糠一般，现下腮部既泄，目中恨色大盛，忽的腾腾跪前几步，向着端木翠叩头如捣蒜：“ 将军明鉴，小的是冤枉的。” 端木翠冷笑，却不拿眼看他，只盯住展昭：“ 哼，你说让他来讲，就是让他来喊冤吗？” 展昭看向程启，语气出奇平和，并无怨怒：“ 你是如何杀害于副都统？适才我问你之时，你不是尽数招供了吗？缘何现在又矢口否认？” 程启双目赤红，嘶声道：“ 适才你我性命相携，众星威逼之下，我为求保命，自然假意供认。现下到了将军案前，我就不信你当着将军的面还敢随意杀人，自然是要请将军主持公道。” 高伯简纵使再蠢笨，此刻也听出三分不对了。要知道掳掠妇人虽为姜子牙不喜，毕竟不算什么弥天大罪，但是杀害余都意味着同端木营结怨。虽然犯案的是程启，但他高伯简营上上下下都会被连累，这罪名他是万万不愿担的。一时间急火攻心，怒斥展昭：“ 你是什么人？威逼程启承认杀害余都，嫁祸给我高伯简营，意图挑拨两营关系，何其可恨！” 阿弥见程启如疯狗般撕咬乱攀，高伯简咄咄逼人，展昭却是一派温文，忍不住暗暗摇头：“ 展昭实在是历练太少，他这样轻信于人，心无戒备，怎么斗得过程启这样的阴狠之徒？现在也不知如何帮他才好，不知道姑娘是信他还是信程启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，偶一闪亮。